第73集，他希望人一直属于他。听了仁义的话，龚应贤愣了愣，然后他缓缓露出了一个特别好看的，能让日月都较之暗淡的笑容。 你也很好。 仁义只觉得心潮涌动，每多看龚应贤一眼，每多跟龚应贤说一句话，他的渴望就更深一分。他究竟可以压抑自己到什么程度？他真的害怕有一天这些被囚禁的情愫会难以控制的爆发。两人四目相接，莫名的火花在空气中流窜，令他们顿时感到有些局促。龚应贤掩饰地看了看表，发现时间已经不早了，可他却不想走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喜欢享受仁义的陪伴。仁义是他规律刻板的生活中的一个意外，就像黑白画卷上漏了一滴彩墨，无心之举却有点睛之用。只要有仁义在身边，他就觉得舒服、放松、安心。可他一时又想不出以什么借口留下来。就在这时，仁义的手机响了起来，那部手机就摆在桌子正中央。两人同时瞄了一眼屏幕，来电显示名字是萧。龚应贤顿时坐直了身体，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。仁义一把抓起电话，当着龚应贤的面，他若不接也实在显得太欲盖弥彰了。他站起身，故作闲适地踱步到了窗边。 喂， 哥。 只是简短的一个字，仁义已经听出了三分醉意，七分沮丧。 你怎么了？我这是怎么了？我现在在中队值班呢，我既不能离开也不能喝酒。 仁义不敢回头，却能感受到背后灼人的视线。 可是我就在你中队楼下，我真的好想见你。 你在楼下？ 仁义的头皮一阵发麻，龚应贤瞪起了眼睛，面上涌现明显的怒意。 我在楼下就是想见你，不喝酒也没关系。 齐潇的声音听来十分可怜，仁义只觉得进退两难。他一点都不想让龚应贤和齐潇有任何接触，唯恐自己的秘密被拆穿。可齐潇都到中队了，别说两人有不浅的交情，就算是陌生人，他身为消防员也永远不能把求助的人拒之门外。此时电话那头传来刘辉的声音。 哥们儿，你怎么了？需要帮助吗？ 我找 你。等等，我现在就下去接你。 仁义生怕齐潇喝多了乱说话，龚应贤从椅子里站了起来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刚好挡在了门口。他人高马大的，顿时把仁义的路给封堵了。仁义有些心虚地看着他，解释道， 我一个朋友喝多了，我去看看他。 龚应贤眯起眼睛，口气很是冷淡。 那个叫齐潇的演员。 是。 好啊，我跟你一起去。 仁义只得硬着头皮跟龚应贤一起下了楼。北方的冬夜，气温已经逼近零度，齐潇只穿了一件皮衣和牛仔裤，显得十分单薄。他眼圈泛红，一身酒气，头发也无精打采地趴了下来。 仁队，他说他找你。 对，我朋友，你回宿舍吧。 哎。 齐潇抬起手冲仁义晃了晃，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惨笑。仁义走到他身边皱眉道， 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 他看到齐潇这副样子，着实有些担心。龚应贤双手插兜，面无表情地盯着齐潇。 我从剧组跑出来的小演员，真他妈没人权。 进来说吧，怎么这么冷？ 齐潇往前走了两步，脚下突然一个踉跄，往前扑去。仁义眼疾手快地抱住了他，龚应贤微微抿了抿嘴唇。 虽然面色未动，但额上的青筋鼓了鼓。齐霄就干脆掉在了仁义身上，小声撒娇道：“ 哥，你背我好吗？” 仁义偷偷看了宫应贤一眼，哪怕宫应贤一个字都没说，他也能感觉到那种不愉快的气息。 齐霄，这里是我工作的地方，被人看得不好，我扶你吧。 哦。 齐霄点点头，他似乎才发现宫应贤。 哎呀，你是那个博士。 宫应贤一言不发，眼神十分冷漠。齐霄喝多了，大约也没看出宫应贤对他的态度，还嘟囔着：“ 你不是警察吗？”“ 我在协助他办案。” 仁义一边扶着齐霄往里走，一边解释。宫应贤冷着脸跟了上去：“ 你当演员肯定火，就是别欠我那傻逼公司。”“ 好了，别说了，先进去休息一下。” 仁义没有把齐霄带到自己宿舍，而是送进了给探亲家属住的临时宿舍。他把齐霄放在了床上。“ 我给你倒杯水啊。”“ 不用，我不想喝水，我想喝酒。”“ 你不能再喝了，尤其不能在我中队喝酒。” 宫应贤盯着齐霄拉住仁义的那只手，顿时怒意翻腾。这个人一身酒气，又脏兮兮的，怎么能碰他要碰的东西？ 仁义。 嗯？ 仁义转头看着他，宫应贤一时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只想让两人离得越远越好。他憋了半天叫道：“ 还不去倒水。”“ 啊。” 仁义起身给齐霄接了一杯水。“ 你喝点水醒酒。” 齐霄没有接水，而是嘴一扁，眼泪掉了下来。“ 哎呀，别哭啊，你想说什么就跟我说，是不是在剧组受委屈了？” 仁义拿出纸巾给齐霄擦眼泪。宫应贤一脚踹在了凳子上，那金属腿擦地的动静非常大，仁义吓了一跳，回头看向宫应贤，宫应贤赌气地别过了脸去，拳头都悄悄握紧了。齐霄开始絮絮叨叨地说自己被删戏份，被打压，公司又不重视他，不帮他，也不给他好资源，越说便越是委屈难过。仁义轻声安慰着。两人刚认识的时候，齐霄还没满20岁，这几年他看着齐霄在娱乐圈里摸爬滚打，确实吃了不少苦，只可惜付出并不总是有回报。齐霄哭了一会儿，明显是困了，声音也小了，眼皮直往下坠。仁义摸了摸他的头，轻声说：“ 你好好睡一觉吧。”“ 你陪我。” 齐霄看着仁义的眼神充满了依赖，仁义一阵心慌，也不知道宫应贤听见没有，他弯下身小声地说：“ 别闹，这里是我中队。” 齐霄虽然喝了酒，但并没有醉，所以还有分寸，他失望地点点头。宫应贤看着仁义低头不知在和齐霄说什么，两人靠得那么近，他眼睛都要冒火了。仁义又安慰了两句，给他盖好被子。“ 睡一觉，烦心事儿就都是昨天的啦，明天一切都会好的。” 齐霄勉强一笑，仁义起身退了出去。“ 把手伸出来。”“ 啊？”“ 伸出来。” 宫应贤瞪着仁义，脸上浮着一层薄怒。仁义不明所以地伸出了手。宫应贤从兜里掏出消毒水，泄愤一般用力按着喷嘴，先用酒精给仁义洗了手，然后把他全身都喷了一遍。仁义闭着眼睛闻着刺鼻的酒精味，心里暗骂起宫应贤。消完毒，宫应贤似乎还没消气：“ 里面那个人是不是智力有问题？自己工作不顺利找你有什么用？” 他只是想找人说说话，排解一下。 凭什么找你？ 我们是朋友啊。 他又脏又臭，你为什么要跟一个又脏又臭的人做朋友？ 仁义皱了皱眉，他脑海中出现了齐霄涨红浮肿的脸。齐霄平时很开朗，也不是矫情懦弱的性格，在自己面前掉眼泪是头一遭，不是真的委屈难过，哪个男人愿意把这么狼狈的一面展示给别人看呢？龚应贤这番话令他不大舒服，仁义耐着性子解释道， 他平时不这样，你之前也见过他的，谁还没有个挫折的时候？ 龚应贤没想到仁义会为齐霄说话，顿时气得不轻。 那你就回去陪他吧。 哎， 仁义赶紧追了上去，他拉住龚应贤的胳膊， 你怎么？ 别碰。 龚应贤一把甩开了仁义的手。仁义怔了怔，一开始龚应贤对他也是这么不客气，但那个时候他只觉得可气又可笑，如今再被龚应贤嫌弃，他感到分外难受。他勉强一笑，调侃道， 哎呦，你不会吃醋了吧？ 我只是觉得脏。 仁义感到心脏被揪了一把，又愤怒又难过。他喜欢龚应贤，可有时候也受不了龚应贤的任性和自我。他更无法控制地开始想象，如果龚应贤知道他和齐霄的真正关系，如果龚应贤知道他心里抱着怎样的心思，会不会露出更加厌恶的鄙夷的表情。一想到这里，仁义就感到呼吸都变得局促，他用力换了一口气， 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 龚应贤握紧了双拳，转身走了。回到车里，龚应贤静默地坐了一会儿，突然面上闪过一丝狰狞，他狠狠地捶了一下方向盘，车喇叭发出刺耳的尖叫。为什么仁义要有除他以外的朋友？如果仁义是他一个人的，就不会被别人碰触占用了。可现实却是，他连让仁义远离那个人都没有像样的理由。他希望仁义只属于他一个人。